朝鲜运动员金贤景在不久前举行的获得第31届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世界摔跤大赛上荣获金牌。他参加女子自由式48公斤级16强比赛，以10-0战胜德国运动员，在1/8比赛上以6-2战胜蒙古运动员，在半决赛上以6-0战胜了波兰运动员。他在决赛上以9-2战胜美国运动员，获得了奥运会的该项目参赛资格。